D100有声台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3月12日星期二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8点04分，今早有阿通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嘅。咁啊，睇翻港岛区先，港岛告士打道过咧，时间上早排翻到湾仔运动场嗰边啦。另外，东区走廊落洪水加埋落翻中环方向，去到维园落桥位，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开始车多，管道口咁啊，随时要间封噶啦吓。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去到一个临时街停车场嗰边。 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去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去到骏发花园，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上桥位开始车多噶啦吓，新界区狮隧出翻九龙方向世界花园，而大学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个浸大国际学院噶吓，日前有一宗14岁小女。 做咗蜘蛛女侠啊！点解咧？事缘起因咧就系嗰名14岁小妹妹咧，日前啊为咗同佢个男友唔知系咪私奔啦曾经啊离家出走啊！点知佢妈妈啦，就惊佢再出走，咁啊将个门窗啊锁住晒，唔俾佢见男友啦！妹妹够大胆啊吓，佢就住喺3楼嘅，就喺水渠度爬落街，谂住会一会男友啦。 点知俾人发现咗报警啊！好彩事件佢系冇受伤，但系各位小妹妹或者家长有事慢慢倾啊！如果唔识处理，通知社工啦，系嘛？真系如果唔系小事一宗啊，变咗大遗憾事，咁啊大件事啦吓！千祈唔好乱嚟啊！好啦，揸紧车各位，请跟住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100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100有声台，还声于民。你今日 app 咗未啊？阿通啊，你今日帮人 app 咗未啊？帮 B B 仔 app 纸尿片，my favorite。No。帮人买鸭舌，my job。Oh no。哦，莎姐又到我。阿通做人要有头有面，日行一善，梗系要介绍人 download D100有声台嘅 app 啦。睇下老友女友系用 Android。 定 iPhone 智能手机 ，Android 咧就喺 Play Store，iPhone 咧就喺 App Store 免费下载 D100有声台 app。系啊，等多啲人可以听到、享受到 D100有声台嘅靓声王牌节目啊嘛。That's great。想听 D100有声台，我帮你 APP app。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整个过程里面冇任何香港官员同我接触噶，咁到依一刻我系未知道香港嗰方面系收唔到消息啊，定系真系唔打算喺即系港人喺内地发生问题嗰阵时唔打算去帮手咯。 头先我经过海防道咧，见到都系鸳鸯格仔式嘅地砖嚟嘅，点解佢唔告埋香港政府呢？咁所以其实我觉得 LV 咁嘅做法咧，就系欺压小市民啦。咁用咩方法我唔紧要，但系后果一定要等香港市民睇到咧，系一个咁多市民支持嘅人，系真系可以参选咁至得嘅。你用咩方法挤佢出去，你都系打麻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早晨，8:08。 咁又开始咗我哋呢个风波里的茶杯嘅节目。 林毓华想讲咩先咧？想讲咩先？ 我觉得香港而家变得好似我哋好唔熟悉啊！我哋呢啲阿伯咧经历过啲系港英嘅年代啊吓，咁啊觉得小心嗰港英啲嘢咧，你顾住俾人话你咧啊怀缅过去，搞颠覆啊！ 唔系真系唔同啦。 点解消防员会俾人哋咁样批评就话唔系救人噶？原来靠指示你先至救人噶。 有冇搞错啊？佢问你走上天台做乜嘢？ 唉，真系离晒谱。 佢话你救火，好啦，你班消防佬走上天台，原来咧， 原来就系分开嘅。 原来呢天台请指示，跟住赖人哋呢报案呢报迟咗十分钟，如果唔系呢就可以控制到啲火势㗎啦。跟住啊你消防局呢你就要去查究竟有冇人放火。 是 啊咁你写咗百几页报告搵一个处理助理处长。 是 啊呢、這个处理助理处长其实应该好似施永远咁呢。 啊 啊，应该倒翻转头，一个就冇得捞，一个就应该可以除证， 叫原因不明， 原因不明，俾个官闹到只狗咁。 啊， 我叫你去查下有冇人放火，呢个你嘅责任，呢个亦都系消防处嘅专业。 嗯， 啊，警方咧就查刑事嘅， 嗯， 化验所咧就查起火原因嘅。 唉， 啊，消防局又好简单嘅，揾你去查呢一个叫做啊。有冇人放火？你有冇睇过几多套西片？Draft 啊，就系、是、讲一个专查放火嘅专家嘅。嗱、你咧就用咗好多公帑，嘥咗好多时间，写咗百几页纸，个法官就话嘥纸啊。去到尾咧一句原因不明，最好笑个法官，我最过瘾个法官就喺法庭监佢数楼层。 佢哋搞错咗， 你数一次俾我听啊！原来去救火咧，就去就数，因为数错咗楼层， 系 因为咧啊，即系唐楼嘅数法同翻鬼佬数法唔同噶啦。唐楼咧一楼就 系 二楼啦，地下二楼三四五咁样嘛。翻鬼佬就地下一二三四五噶嘛。 喺日本叫一街咁啊，第几楼第几层咧？ 咁啊又数错，哎呀，咁你话？唉，心谂法官话唔好，你数一次，要去由头数一次。你话消防局咧，嗱一直以嚟咧，而家今时今日咧，以前咧，啊香港嘅纪律部队咧最优秀嘅，曾几何时亚洲就 finest， 即系最优秀嘅警队咧就排第一嘅。 乜经验俾消防队啊？ 消防队嘅排第一 啊，第一啊嘛。 消防队主要就拍得嗰啲啊，搵 TVB 啊，帮佢拍咗好多套。啊！拍一套剧啊嘛，嗱咁啊，消防局咧一般嚟讲咧就好少即系争议性嘅嘢嘅。 啊，除咗 市民 有 就觉得 都有争议噶，就系佢哋唔记得佢消防车个救护嘅救护车咩？嗰度好多好多好多好多 嗰啲人，嗰啲系纠纷嚟嘅，嗰啲就同市民一般嚟讲咧就觉得咧， 唔系大班嗰啲指引咧有问题，你唔记得咩？你知唔知佢救喺直升机度点样接人去医院咧？ 嗰、那个唔系嗰个飞行服务队，对唔住，你又唔搞错。 你落咗嚟之后系交俾个救护车噶嘛？ 但 救护车点样送去边个医院啊？你明啊？ 唉，所以而家真系，所以而家消防处咧就一铺清袋噶啦。即系你一直以嚟咧受到市民爱戴。咁但系你有啲咁乌龙嘅啊？原来佢哋做嘢嘅方式啊，同埋过去都好多争议噶。入错货啊，嗰啲又唔关你事嘅，嗰啲由政府呢、這个。 唔系、啊，你又唔好闹嗰啲，系当系呢个系政府啲咩有个物料供应署喂，但系你哋消防署自己去推荐政府去买啲嘢 啊？嗰啲山又唔防火嘅，即系呢咩嗰啲通讯器材又唔通讯嘅。喂，其实消防署咧真系要咧，我觉得嗱，当日如果政府认为香港电台污吏单刀，就揾呢个审计处啊！派人啊，派住喺港台一年整顿佢咧，我觉得而家系时候咧，未必系审计处，因为佢唔系话大花童嗰啲 啊，又唔系乱咁攞钱使啊。 财政司长下边有一个叫做系 efficiency unit 嘅， 咁最好 就派呢啲咁嘅 派人入去咧，重新咧或者甚至乎揾麦坚士啦， 麦坚 士入去睇睇个成个架构。 嗯， 如果你咁样救火法咧，喂！草菅人命 系啊，真系离晒谱啊！真系、啊。 第二样嘢咧、啊，喂，你叫你查啊，有冇人放火？你竟然够胆敷衍失责，同个官讲查唔到啊！咁啊，谂住咧就玩薯仔文。 咁啊，好彩咧，就真系香港嘅司法界嘅，仲系可以法 官。 呢 个官好嘢， 够胆，然后仲问佢：咁你使唔使等警嗰个死因调查报告结果之后出咗，你先至点啊？即系佢啦，即系玩到佢玩到佢残啫吓。 咁另外海事处咧就睇到噶啦。海事处就从来唔去验船嘅、啊，总之人哋交个图俾我，咁我唔系去啊，我就照签名噶啦。嗱、 草菅人命真系。 你而家睇到咧，香港嘅制度咧系开始咧生锈啊。 即是開始脫漏了即是脫漏了已經開始現在怎麼搞你真的要修理一下香港電台就說連月珍佔領香港電台一個小時佔領大電波這件事其實是很需要的為什麼呢只要香港電台我們作為一個同業 他如果真的尊重編輯自主,認為自己有編輯獨立的 你有這麼多的節目 你的節目主持人可以在不同的節目表達對管理層的不滿 你可以表達到,因為這是一個公營廣播 公營廣播是用公帑去支持的 一年撥款差不多6億多7億 即是每一戶人家 每一個人,700萬人 差不多給一塊水不論你是大人、小孩你都要給一塊水支持香港電台的廣播 既然是這樣,你現在認為管理層 打壓言論自由的時候有政治任務 你就應該出來表態的 但現在香港電台不是的 他就選擇在香港電台以外去游說一些 意見領袖去立法會跟傳媒放風就沒有人敢站出來說話我建議最好為了表白他們編輯自主和沒有打壓鄧欣光一定要出席由節目部在電視部的節目搞一個城市論壇所有的施永遠謝志峰他們就在維園 來一個辯論公開談談行不行是的你可以的又弄了空椅出來你鄧光不來弄了空椅的你可以請吳志森你可以請我我都會出席我通常對城市論壇有抗拒你可以請我的你請鄧欣光對香港電台運作這麼多年寫文章好批評好最多的叫鄭兼涵 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起碼我是公營廣播尤其是香港電台我可以作為一個差不多在過去二十多年以來一個非常投入和積極的觀察員和一個批判者你可以請我請吳志森吳志森就是當事人可以請李錦雄當事人都應該有給個機會在大氣電波上那你就請鄧欣光鄧明林 你如果不來又擺了空椅在那裡但香港電台不會這樣做就很多其他關於新聞自由的團隊都可以請他一起談那你就糟糕了他們因為這班人尤其是他們那300多人是公務員那300多人對他們來說維護公務員的身份那種福利對他們來說是重要過任何一切那就不對了做人不可以這麼自私自利他們是千古罪人 你做一個擔當一個傳媒工作崗位你是有你自己的職務的天職你不要做這行你做司機吧麻煩你做什麼司機就去做政務官如果本事就去新聞處做新聞官又可以去做新聞官可以做啦 他們最適合做新聞官做新聞主任也好做公關也好做市片也好 什麼屎片啊你英文好像發音不正有一件事就不可以不說昨天我們也向所有一次過交代也不要用太多時間我講講我的立場你昨天已經用了很多時間這個十級字幕被你霸佔了不是都是很少的你是不是騎劍了人家我沒有騎劍我進去我也要講講香港電台那裡的 空凳那裡絕對支持支持你放在空凳我都經常做這件事如果嘉賓你請他不來你解釋為什麼不來所以試過一次黃永平說要告我但是如果他們曾經的構思昨天我也跟當事人鄧志森說他們的構思找希特拉作為一個人物 代替了西太后我覺得是政治不正確的在今時今日因為希特拉代表了一個屠殺種族的屠殺還有亦都是對猶太人和德國人來說 是他們一個傷痕，這個在西方社會來說是一個避忌。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我們在風波裡茶杯當年，你也記得有個廣告，時裝廣告，希特拉做廣告，引起滿城風雨。當年南華早報影響力當然是大一點，就買在頭版的。後來那個時裝立刻收回，是要道歉的，是引起猶太人的組織，德國人是抗議的。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不正確的。 但是這是一個構思，我亦同意鄧忍光作為總編輯有權干預，但是不可以用這個借口，其實他沒有事，這些叫顧左言他，你不可以用這個借口，就是因為他們有這樣的構思，就要他們交代思想過程，有沒有搞錯思想過程，做創作人 好像昨晚吳志森說口水會，都說的啦，希特拉啦，可以說王毓民的，鄭經翰的，陳偉業的，毛澤東都可以，是吧？最好的，鄧小平都可以，是吧？講完你最終是採取哪個方案，就不需要打壓，不是用這個理由就可以把他零收視的亞視，這個不是理由，你可以說他們在討論過程，其實拿出來講都多餘的。 我又不明白拿出來說，因為已經沒有做到了，你已經行使了總編輯的權利，有人在搞說在Bandstorming裏面，在震怒大會吹水會，那你不需要拿這件事出來說，如果你拿這件事出來說，即是說你詞窮理屈，你已經要靠口水會裏面，所謂Bandstorming的section裏面，有些人說了一些不正確的事， 你不正確的事，你就拿出來作為一個借口來掩飾自己的過失，這件事我不接受的，不需要說的。譬如我們開會有很多無厘頭意見的，我都我開會的時候我是丙到去七彩的，這些事都想得出的，但你不會拿這件事出來說，作為一種借口，這叫做詞窮理屈，即是沒有話好說，亦都等於 昨天我不去立法會的原因，我寫了一封信是分開幾段的。第一段當然我質疑，其實第一段我最關心的就是因為去立法會作為一個平民，不是一個尊貴的立法會議員，你是不受到香港法例第382章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保障的。我就通知這個委員會，因為我們 昨天去討論DBC股權轉讓，但在股權轉讓協議裏面是附帶有一個保密協議的，而因為這個保密協議我有些事不能說，所以我就跟這個委員會交代，既然我不受到這個特權權力及特權條例的保障，我是難以暢所欲言的。 除非你給了特權我，你開個PNP來，上次立法會 又是這個委員會和在大會上是27票所有泛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都同意運用這個立法會的特權召開一個特別調查委員會，一個特別委員會去聆訊DBC。如果你成立了這個委員會，第一我一定要來，你傳召我；第二到時我的言論受到保障，我就可以暢所欲言，這是最重要的原因。這個昨天的主席呢， 黃毓民是沒有交代這一點的。第二點就是針對黃毓民，黃毓民直到今天一直過去以來 就在DBC股票轉讓之後 已經整個月了，在不同的地盤專欄、電台節目 或者有任何機會給他發表關於DBC意見， 他對這個股權轉讓是有偏頗的，他是很大意見的，他也應該有他個人看法，就是他有很大意見的偏頗，他的意見就是說這個還聲於共。第二，第二件事就認為我是 偷黑拐騙，你那個做重基金，騙官裁判。當你這樣有個主席有這樣的立場的時候，我覺得也更加再加上我沒有特權的時候，我是不應該來，我不會相信由黃毓民主持的議會得到公平的對待，不是一個level playing field。為什麼不是一個level playing field呢？第一個主席 部分委員是有偏見的。 嗯嗯。 第二，你有特權，我沒有。至於第三段，關於這個你的訴訟基金，喂，現在正在審核之中，就來會詳細交代包括如何退款。我又未到成熟的時候，我也都沒有好說，所以我選擇不去嘛。咁佢呢个委员会呢，有啲网友就对我话觉得我应该去，咁啲人想睇大戏嘅啫，你去你咪同佢闹囉。喂，我蚀底 㗎， 佢可以指住我闹你乜嘢都得 㗎， 佢受到特权法保护，我就乜都唔讲得㗎。咁我点样去啫？ 第二样嘢大只讲啦，咁 又有人话，咁你点解都未曾开会，你会质疑主席嗰个偏颇呢？咁实证于雄辩。昨天开会就看到他那种偏颇了。他不是只邀请我的嘛。你还有邀请 DBC 的三不股东的嘛。昨天黄楚标没有出席，当然开政协啦。还有李国章又开政协啦。还有其他股东的嘛。那他们没有出席呢，他没有作出任何批评的。 管理层都没有出席啊。 有昨天啊，曼秀海他很伟大。他说他受到政治迫害的。他的政治迫害就说黄楚标要去还声于民，要去闹政府，他说这个不是他的作风，所以觉得这个才叫政治迫害。那这个不要笑了。 我笑了，真的笑 了。你要看到一样东西，那你那个主席和与会的立法会议员，你是有立场的。 为 什么你不去，为什么不是同一把尺去对待 DBC 的股东，而用另外一把尺对待我和何国辉，尤其是针对我啦。 咁佢有冇质疑呢个夏佳丽冇出现呢？你又冇邀请佢呢？唔打算佢会蒲头呢？ 夏佳丽啲权贵嚟 㗎。咁样样。 嗱，仲有一样嘢呢，亦都睇到嗰种偏颇。你我缺席嘅时候，你陈伟业虽然有特权法保护。你作为一个主席，你唔应该容许佢发表一啲有诽谤性嘅言论㗎嘛。如果我做主席，我都做过这个委员会主席，做过立法会议员。如果那个人是不是与会的，你作出有委员作出一些针对性人身攻击，亦都有诽谤成分的言论，你作为主席是应该劝喻他，甚至乎制止他的嘛。黄毓民没有做，甚至乎鼓励他添。他们人民力量三个委员都有出席。还有一个陈志全。咁仲有一样嘢呢，喺立法会历史里面呢，我记忆所及，未试过喺立法会里面对一个唔系立法会议员又唔系一个公职人员系人身攻击嘅。我哋啲网民呢，我哋啲听众呢，包括啲五毛啦，或者系我哋唔好叫人用五毛啦，即系黄毓民嘅支持者啦，你知你得罪咗黄毓民嘅支持者呢，就好大镬嘅，佢会洗你版噶嘛？就不停将黄毓民咧喺立法会或者陈伟如喺立法会闹我啲嘢咧，摆上我哋 Facebook， 我全部删咗佢。但我哋好公道嘅，我而家帮你播出嚟，仲要帮你放大咁播出嚟，证明我系无私无惧无畏。嗱，我哋听下佢喺立法会点讲， 同埋觉得佢系极为无耻啊！同埋觉得佢系极为无耻啊！同埋觉得佢系极为无耻啊！佢呃咗老人家嗰几百万去咗边啊？ 佢今日都好戆居，佢自己喺佢嗰个即系节目又好乜都好咧，即系佢即系喺佢就话要告啊大嚿诽谤系嘛？喺呢度 呢啲用讲呢度讲啊，告得你。 我今日讲啲嘢同喺会上讲啲嘢大致相同噶。 立法会讲嗰啲啊告唔到。 你咪照告 嗱， 乜你有讲话告人咩？ 有咁我去诽谤啦，我从来唔告人。 系咯， 我从来唔告人。 系咯，系咯。 你黄毓民咧嗱，好简单，琴日喺立法会嗰度，你作为主席 系。 你沒有執行一個公平公正的主持會議的責任。昨晚在他的節目那裡這叫鬼拍紅尾枕。他就大叫人家說告你誹謗啊，他都戇居的，鄭兼航戇居，我當然不是戇居啦，我一早在封信已經寫明我知道你有特權啊。你有特權的立法會說話怎麼告啊，不過你在這裡說話告了。這些就是很清楚了，這一班人他始終在立法會裡面有特權。他喜歡怎樣侮辱你，怎樣攻擊你，我是無可奈何的。但是他們也都知道的，如果離開了立法會的金鐘罩之後，沒有了個保護罩之後，他在電台、在網台或者在任何地方他作出這些誹謗性的言論，他是需要負責的。講到這裡我不再講了，因為我們會公開交代。第一，我們的敵人 我們的敵人就是說現在我們要爭取維護香港核心價值言論自由還有我們爭取普選這個才是我們最重要的一件事對於我們一些競爭的對手因為大家都是做網台如果一個我會視對方為一個可怕的對手大家可以在公平爭取聽眾的支持這一百我們只是向我們的聽眾負責而已就這麼簡單因為我們也沒有佔用大氣填波我們現在只可以向我們的聽眾負責是其是非其非 人在做天在看這句話是毋庸置疑的當年經常都引述你 是低頭的是其是非其非我們最重要的一件事大家都是如果他認為他仍然在爭取民主爭取公義的維護香港核心價值我們是同路人直到一天如果我們證明你出賣了民主我們才對付你就這麼簡單所以我們以後我們都呼籲我們聽眾不要就著這些話題再浪費我們的時間香港今時今日還有一個問題出現沙士接下來我們怎樣面對呢還有一件事你知不知道現在威爾斯醫院即公立醫院嚴重缺乏醫療人員現在去威爾斯的急症室要挺11個小時社會上有很多問題我們要對付 我們不需要鬼打鬼所以今早我一開始就說我好像不太認識今天的香港我們不要緊我亦都有對一些過去朋友的人我亦都很不認識大家曾經一起去鬥爭過陳偉業曾經支持我當我勢孤力弱的時候他和長毛在領會事件站在我身邊是我的戰友 我亦都曾經考慮過跟他一起出選立法會同一張名單黃毓民就不用說了我怎樣幫過他那些不用說了欠人錢不還的我都不說了這些就算了但最重要的是大家是同路人的話大家在民主道路裡面繼續去奮鬥就不要用這些時間來打擊同路人去罵民主派的人 是沒有意思的為什麼你不用這些時間去罵人大政協為什麼不罵田北辰呢他說根本香港人沒有資格去選大班阿通在這裡再不讓他開聲路面會塞車他不開聲路面就塞車他指導大家怎麼選擇行車路線如果他開聲就不會塞車這是邏輯阿通你又招廣東話你由今天開始 你今早6點鐘開始每日6點鐘講到9點鐘多謝關照多謝關照D100有聲台橫聲於民D100有聲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上班時間早上8點33分 這分鐘繼續有阿通阿童大家聽聽外面最新交通情況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醒大家程場道向觀塘方向近明愛醫院快線有宗交通意外龍尾排在後面的蝴蝶谷塞車各位麻煩忍讓多一會麻煩好順勢看回九龍區那邊九龍公主道過海現時龍尾就愛民村另外嘉士居道過排在女童軍總會渡船街天橋向紅磡進發花園 苑，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呢，呢分钟去到康庄道桥底。不过港岛告示打到过一件事去到边呢，龙尾就华润大厦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呢就移动酒店。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呢，两边繁忙时间啊车多管道口，大家都要间风。咁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呢，去到呢个上环消防局嗰边噶。新界区嘅狮隧出翻九龙方向，去到隔田村。另外大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个石门回旋处噶吓。啊，讲翻啊港台嗰单事件啦，系嘛？太后原本系想变希特拉噶，啊，点知嗰个处长系嘛？唉、哎，希特拉就比较敏感啲，唔太宜啊，唔系咁适宜啊。咁我都明白噶，咁咯，咪慢慢变咯，系嘛？啊，使唔使又话要拆局？一阵又话要搬走佢咁样？啊，仲系捉佢搬去亚视系嘛？呢啲就明踩亚视多脚，唉，我都明佢都虐台噶嘛，咁你即系啊又揶揄人啦，系嘛？啊咁啦咁啦，太后唔变希特拉就不如太后变师奶啦，好唔好？唉，好啦好啦，咁啊听一节咁啊呢个天气报告吓，咁啊现时温度啊18度，相对湿度啊84%，咁啊空气污染指数咧一般监测站啊30至60嘅，咁啊属于中等至偏高。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最高气温大约24度。今晚就有薄雾嘅，吹个和缓嘅东风。咁啊，初时啊风势清劲吓，展望明日天气就温暖。星期四多云，同埋有几阵骤雨嘅，咁各位出门口要留意啦吓。好啦，揸紧车亦都谨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 你今日 app 咗未啊？ 阿通啊，你今日帮人 app 咗未啊？ 帮 BB 仔 app 纸尿片 ，my favorite。 No。 帮人买鸭舌 ，my job。 Oh no。 哦，傻姐又到我。 阿通做人要有头有面，日行一善，梗系要介绍人 download D100 有声台嘅 app 啦。 睇下老友女友系用 Android。定 iPhone 智能手机 ，Android 咧就喺 Play Store，iPhone 咧就喺 App Store 免费下载 D 一百有声台 App。 系啊，等多啲人可以听到、享受到 D 一百有声台嘅靓声王牌节目啊嘛。 That's great！ 想听 D 一百有声台，我帮你 APP App。 整个过程里面没有任何香港官员跟我接触的，到了这一刻我是 未知道香港那方面是收不到消息，还是、真的 不打算在，即是港人在内地发生问题的时候不打算 去帮手。 头先我经过海防道看到都是鸳鸯格仔式的地砖，为什么他不告埋香港政府呢？所以其实我觉得 LV 这样的做法呢就是欺压小市民啦。 咁用咩方法我唔紧要，但后果一定要等香港市民睇到咧，系一个咁多市民支持嘅人，系真系可以参选，咁至得噶。你用咩方法挤佢出去，你都系打麻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8:37。嗱，我哋要讲一讲咧，有样嘢好重要嘅，唔系同嗰啲无谓人去争拗啊，嗰啲我哋唔好再嘥时间啦。因为有啲人咧，如果要嗱 ，DBC 啱啱开始嘅时候被政治打压，嗱呢样嘢冇得否认嘅。而家我哋 D 一百开始有少少规模嘅时候咧，有人意图打压我哋。为了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但我们不要紧，我们是、即是无畏无惧无私地向前行。但问题就是呢、现在发现呢有黑客入侵了 D100、在这个礼拜五呢、有一位听众、叫 Cherry Chung CHERRY CHUNG 就在我们 Facebook 上面呢就问之前我捐咗俾 DBC 啲钱几时可以攞返呢，咁就即刻引起一啲我哋嘅支持者啦，咁对佢有啲质疑啦，就认为佢喺度呢 找麻烦。 嗯。 跟住好多人对有批评啦。咁啊，跟住个 Cherry 就话咧，我唔得闲同你啲人讲，同你人吵，啊急住要翻嗰嚿钱啊，因为我屋企出咗事，我 post 得上嚟就预咗有人闹，有人吵啊，唔系闹啊，你唔中意咧可以唔会，我相信 D100 呢 fans 咧会尊重其他人嘅言论自由嘅咁。跟住咧佢又再啊 post 上去啦，就话仲有。我选择攞翻啲钱系我自由，如果你哋唔俾人攞翻咧，就真系恶得交关。嗱，直到呢样嘢咧，我系同意咧，呢个 Cherry 咧，如果佢真系有捐个钱俾我哋咧，因为我哋主动话回翻啲钱啊，冇人要求我哋噶。咁佢亦都有权选择嘅，不论任何原因，佢系咪出现经济困难啊，或者认为 咪都唔应该问佢理由啊？ 你既然可以回钱啦，我有个选择权，我哋唔需要问嘅。咁但系我啲听众咧对佢有啲质疑嘅，就认为喺度搞事啦，因为我一早讲咗话可以回啦，不如时间安排啦，我而家仲喺度 check 紧数啦。咁跟住咧，佢就话如果因为有事都俾人笑扑街咧 ，what a joke！ 我对所有嘅 D 一百 fans 都好失望。啊！利益申报，我之前都是 DBC 义工，而家一个人打三份工咁讲，咁跟住有好多网民同佢即系有争拗啦。 系 咁跟住咧，我自己上网啦，呢、這个咧就礼拜五11:23嘅， 系晚上啦。 我系打英文嘅，因为我喺屋企唔识打中文。 你输入嗰个问题啊，系。 咁我就话咧，阿钟即系 Cherry 咧，你唔该你咧容忍一下啦，即系等待一下啦，即系我哋要啊一啲时间咧，先至安排到咧啊呢个退款嘅安排。但系如果你真系需要金钱嘅话咧，啊唔该你咧，嗱我有咁嘅要求嘅，将你捐款嗰张传单咧摆喺网上边咧，即系摆喺 Facebook 度咧，我就会即刻。安排呢我个人呢回返啲钱俾你先。咁跟住呢佢就係大班多谢你非不得已我都唔会问你攞返嘅因为今个 weekend 呢我都要返工希望下星期可以 inbox 俾张单你。仲有帮所谓 D100 支持者唔该搞清楚呢个 post 呢係边个嘈边个话人铺一街呢係唔会显得自己俾人高尚嘅。咁跟住呢佢又话你认为你揶揄人扑一街咁佢就括号即係佢认为扑一街就解穷人咁解好好笑做人认真啦咁。至于话佢扑一街嗰位听众呢就解俾你扑一街呢唔系讲穷人。 就一个安慰说话嚟㗎。 可怜人。 係呀一个安慰说话嚟㗎。唉、你真系唔好彩呀之类咁样。 咁跟住呢个 Sherry 呢呢个 Sherry 就话呢跌落地攞返扎沙咁讲啦。跟住哈哈哈越描越黑咁啦。 呢个就系我呢个文化差异。 跟住呢我就话呢啊！跟住我睇唔过眼啦，我再上网啦，嗰阵时已经11:54噶啦。我就 Sherry 唔该你咧，即系英文啊。尽快安排退款啦。啊，仲有咩我可以帮你咧？咁嗱、我都想帮佢啊，佢既咁惨。咁呢个 Sherry 又话：，哇，多谢你喎，大班。咁啊，跟住咧就啊，有另外一位听众咧就话咧，阿 N 咧就话，我都想帮佢、啊。如果真系需要人帮助嘅时候。咁我就话多谢 N D 一百咧，系一个大家庭，我哋咧对每一个人咧，大家互相关注嘅咁。咁跟住大家都当以为呢件事完咗啦。 咁下集系点咧？ 咁下集咧就去到9:09， 即系翌日啦。 第日 系 礼拜六嘅9:09。 系。 呢 Sherry 就话我今早已经由 inbox send 咗过去。之前我捐钱亦 post 过上某大 forum。其实呢啲关乎个人资料，冇理由咧 post 喺个窝嗰度咧公开俾人睇嘅。嗱，咁佢就话摆咗 inbox， 我又唔知咩叫 inbox 啦。第二，我哋冇收到啦。跟住佢又话，我如果要摆呢啲捐款嘅单据，上嚟 Facebook 咧，就影响我的私隐啦。咁但系佢又话俾人听，我以前都摆过呢啲上去第二个 forum 嘅。嗱，咁呢度有个自相矛盾嘅。但我一直咧都以一个叫做啊，即系。有开放嘅态度，即系我从来冇怀疑。 但班你系心急咗嘅，当然啦，网上一铺就即刻收到啊。点解你唔选择叫佢系寄过嚟俾你？ 紧要噶，摆上去可以删咗个名噶嘛。佢、私人资料可以画咗噶嘛。嗱，第一你叫 Sherry 钟，如果你叫真名唔系叫 Sherry 钟嘅， 你就畫了名字去，只要戶口的名字，你都把它畫了去。我一直都沒有懷疑，到今天都沒有懷疑，我是一直用一種開放的態度，以及一個疑點，即是疑中留情。第二天早上他說他放在信件box上，接著他又說，認真，我是打手請拿證據，我選擇拿回錢。是什麼理由要經第三者審查同意呢，即是說我的聽眾多事，然後他又繼續跟這些人爭論，一直爭論下去，他就說最好你答了我是什麼理由要由其他聽眾同意，這個人資料我有權不給第三者看，也不需要向其他人交代，你要我 post 張 deposit slip 上來都可以，到時又說我是做 photoshop 都是這個香港電台，這就涉及言論自由，我們D100很多同事現在就中了我毒，我說這個不是一個網台，的而且確我們不是一個網台，不是我們一個新媒體，跨平台的新媒體，我們是 因为丧失了大气电波、 嗯 啊、因为 DBC 焉知非福，我都是这 样看。我们现在用一个新媒体、啊、通过大气，通过这个互联网、 嗯 啊 嗯、 就进行广播、 嗯、 我们也都为了照顾那些老人家不上网那些呢，所以我们是有个1831100用固网电话收听的。现在我们也都继续争取希望扩大这个固网的服务。啊、这个是有难度的、也都需要钱的。啊、因为每一条线 都要给钱的。啊、也都呢，我们现在也都呢、啊、找着人造卫星呢、我们可不可以将 D100 进行人造卫星广播。我们是做了很多事，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通过一些不择的手段、去攻击我们、或者打压 D100 呢， 打乱了阵脚，真的、 啊、对不起、我们的同事和我呢、是会坚持、啊、无惧无私无畏、继续、啊、进行这个多媒体广播、啊、我们那些、监制就很过瘾的、他是我哋第日咧，我哋个直播室咧系有视像嘅，就可以睇到我睇到乜嘢噶啦，因为真人 show 嚟嘅。我啲监制咧就话风波社评 ready， 随时剔得。苹果日报社论，哦，终于有提出咗嚟啦，预选方案嘅荒谬。其实讲呢个预选方案荒谬之前咧，我哋要讲呢个田北辰啊， 系 呢个田二少。嗱，呢啲咪狐狸露出尾巴咯，呢啲就走去啊，做下啲电台啊，上下啲真人 show 啊， 是是是 啊咩穷富翁啊，啊走去瞓下呢个劏房啊，走去街扫下垃圾啊，咁啊香港人好容易呃嘅，真系好容易呃嘅，咁样样咧啊，就得到咧啲市民嘅支持，咁啊搏懵入咗立法会啦，但系今时今日讲到普选咧，佢就认为咧。香港啲穷人呢係冇得选择嘅。我而家想问下啲穷人投个票俾呢个田北俊嘅人、田北辰嘅人啦、田北俊係大佬啊。 大佬 係。两个都係咁差㗎啦，咁呢个唔使讲啦。啲大笑二笑冇乜分别，一个叫大笑一个叫二笑嘅啫。啊你会唔会觉得后悔呢？啊一个人上电视台为咗呃选票啊走去做埋嗰啲咁嘅穷富翁大作战，同嗰啲咩剩女大作战都冇乜分别嘅，啊咁就可以呃咗啲选票啦，咁就可以入到立法会啦。你话呢个立法会咧，啊系几咁荒谬啊？不过其中有一点咧，我都要讲嘅，因为对我或者对我啲同事唔公道。琴日大舅咧，佢喺呢个立法会有特权保护之下，那个金光罩保护之下咧，就讲咗啲诽谤性言论，我哋唔好理啦。食得咸鱼抵得渴，我哋闹得人，人哋闹我哋冇所谓嘅。但系佢其中一样嘢咧，就话令到一啲收音机制造商，制造咗啲数码收音机出嚟之后咧，而家血本无归。 血本无归。 嗱，呢个系荒谬嘅。 吓、 啊、我哋 DBC 定系有人赖账 我哋 DBC 设计咗出嚟嘅收音机， 系 啊，订购咗100,000部咧，系啊 ，DBC 咧系全部承担咗嘅。第二样嘢，其他大厂咧，佢系唔系都做紧呢个 DAB， 即系所谓数码收音机？不过以前就唔攞嚟香港卖，而家就运嚟香港卖嘅，嗰啲就唔使你啊大舅操劳嘅。 同埋而家数码广播仍然嘅声音嘅数码广播仍然系提供紧噶。 亦都多谢佢，即系证明咗冇咗郑经翰，冇咗 DBC， 即系郑经翰嘅 DBC 啦。即系同埋我哋咁多同事嘅 DBC 咧，原来数码收音机系冇用噶，冇嘢听嘅。呢个就系、即系自打嘴巴啦，我哋唔好理佢啦。不过我哋听下个社论先啦。 苹果今日嘅社论，佢话咧，香港学者、政界人士、市民一再催促北京领导层同埋建制派人士提出真普选方案选举特首嘅时候，北京官方唔单止冇正面积极回应，反而抛出一个不知所谓嘅预选方案嚟扰乱视听。根据有关嘅构思，特首候选人成功攞到提名之后，要先由选举委员会之类嘅小圈子选举预选一次。然后再俾市民一人一票作选举， 透露方案的消息人士说，这个安排既不违反基本法，又能够筛走北京中央政府不接受的人选，确保不会出现中央不任命新当选特首的危机。现在仲未能够确定认同毛招和新老将的预算机制是为了转移视线、减轻压力，还是真正有意思推行的新的安排。但北京官方的做法只是会进一步加剧中港之间的矛盾，毒化跟香港市民的关系，令到香港的政治危机越闹越大。近期法律学者戴耀廷更加提出占领中环的大型抗争运动，希望凝聚民众的力量，促使中央政府和建制派落实2017年普选特首的承诺。在这样的民意民情之下，北京官方希望重施故技，搞啲小动作或者提出新嘅障碍，企图系改变讨论焦点，扭转挨打局面，唔系咩新嘅事。咁只系北京或者建制派嘅矛招阴招根本唔会有咩作用，因为市民眼睛系雪亮噶，市民争取民主嘅决心同埋勇气系难以动摇噶。至于将小圈子预算方案同西方民主政制嘅预算相提并论，更加系荒谬。西方的政党初选是为了推举本党的候选人，整个过程不单止公开透明，还被党员有充分的参与。在初选落败的候选人更加可以随时脱离政党，以独立候选人或者其他身份角逐，不受任何限制。这个跟建制派人士希望将泛民主派候选人完全排除在普选以外，根本是两码子的事。掌管香港事务的北京官员和建制派人士，不如不要再拿预算方案这些呃人的玩意敷衍市民了，不如老老实实交代怎样落实真普选罢了。 嗱，田北辰啊，中央呢啊就话这个啊要有筛选啦。咁呢个新民党嘅副主席田北辰就话，市民享有平等选举权，但不代表有平等被选举权。又话过多候选人咧会令人花多眼乱咁讲。嗱，呢个田北辰琴日喺一个电台嘅节目被问及咧，中央咧而家就话要搞预选机制，咁佢点回应呢？啊，佢话最重要嘅咧就系方案符合民主。他说很多民主国家都有提名委员会提名参选人，即使市民享有平等选举权，并不代表有平等的被选权，更加说呢将被选者降至某一个名额呢、啊、就是做法是对的，如果不是就叫花多眼乱，难以理性讨论这样说。田北辰说的真的是废话来的，花多眼乱他是做时装的。咁即係话呢，我哋呢个香港地呢就应该回复返呢 着灰色衫同蓝色衫就得啦。 啊，呢、這个民革时代。 係囉。 啊，如果唔係蓝色就灰色。 啊 就唔使走入去啊田北辰间时装铺嗰度，淨係粉红色都几十种。喂大佬啊，呢个咩世界嚟，我最唔鍾意人不停用外国作为一个举例。喂。全世界冇噶，除咗极权国家之外，任何人都有参选权嘅。至于话你系咪有筛选啊，嗰啲就系睇下你系咪入个政党咯。如果你入咗个政党，个党要提名你，佢先可以参选。但系有一样嘢叫独立候选人噶嘛。我当年就以独立候选人身份选入立法会，因为冇人提名我噶嘛，系市民提名我噶嘛，冇人筛选我噶嘛，我唔系民主党提名我噶嘛，啊？民主党提名李华明咧，当年仲有胡志伟啦，咁你呢个民建联当年就提名呢、這个呢、這个陈咩啊？ 陈鉴林， 陈鉴林啦， 工联会就陈婉娴， 婉娴啦，咁你各有各提名噶嘛，咁你呢个国民党就有谢伟呢、這个呢、這个梁家杰啦嘛 ，K K 吓， 喂大佬啊！有样嘢叫独立候选人噶，我就揾唔到啲政党提名。我咪自己去提自己名咯，搵人提名咯，根据啲选举条例，边个话俾你听选举权并不等于被选权先得噶？喂，呢啲咪废话连篇咯？呢啲人啲嘴脸咧，你而家睇到嘅，你记住当田北辰走去拉票嘅时候，啊，好快脆嘅，三年后啦，系嘛？ 如果在街上拿票的時候批准他我都沒有這個提名權我又沒有這個備選權你現在問我拿選票做什麼我不如給了選票那些認為我有提名權有備選權除非好像新加坡那樣新加坡最好了總統大選有提名篩選 你好學不學新加坡做什麼新加坡很獨裁你學到新加坡都不要緊我都不介意每天有一間總屋才說新加坡人人有屋住還要住得很舒服你一是就做到這件事你香港又不是貧富懸殊官商勾結財富過度集中你就不要跟我說這些話了我們現在聽新聞了 D100有声台 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现在黄思涵报的新闻 一架校巴在马鞍山撞到一名女子 早上7点多,校巴驶至安俊街近图书馆的时候 撞到一名女子,伤者送院时候清醒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多尼伦说 来自中国,目的是窃取企业机密的网络袭击 已经发展至令人担心的地步 将会影响美中关系发展 亦是国际社会无法容忍 他的评论是至今美国高层最直接批评中国黑客攻击的讲话 他对中国提出三个要求 表示北京应该认识到问题的急切性和严重性，中国应该严肃地调查和阻止，以及应该同美国合作建立网络空间的行为规则。 福克兰群岛举行是否维持英国海外领土地位的公投结束 1670多名合资格的居民 超过98%的人投了票 外国通讯社做的票站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投赞成票预计在本港时间明天会有官方结果 当地的居民已经计划举行活动,庆祝公投获得通过。 声称拥有群岛主权的阿根廷说,这次公投并无意义, 又指岛上的原居民与英国毫无关系。 阿根廷叫福克兰做马尔维纳斯, 在82年入侵群岛,最终被英国击退。 天气方面一度高压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一股偏东的气流同时覆盖过一区的一度云带正逐渐转薄预测本港今天是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4度今晚有薄雾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明天温暖星期四多云和有几阵雨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D100有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有声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上班時間早上9點02分,這分鐘繼續有話通,跟大家聽外面最新交通情況。看回港島區,港島告示打到過,現時龍尾就過了灣仔運動場,另外東區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環,排回上面的海景大廈那邊。另外香港仔隧道過海和落灣仔繁忙時間,兩邊繼續要間風。西區方面,干諾道西天橋落回中環去到中山紀念公園,亦都西隧向中環方向出口位都比較繁忙一些。 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去到女童归总会。 渡船街天桥向红磡排到骏发花园 至于驾驶向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到桥底 新界区的思瑞出九龙方向,新田围村 另外岛山隧道出九龙,现时排到石门回旋处 说起二世祖拍的富翁扮穷作战剧 真是挺好笑的,做什么清洁,送货,睡一两晚板间房 感受到窮人的生活。唉，不要玩了大哥，我都有看，你住在那里一两日，镜头拍着睡上床，一会儿又说夜晚失眠要落街行个圈。你不要玩了，如果真的一天做十几个钟头嘢，是吧，企喺度十几个钟头洗碗，一日倒垃圾倒十几个钟都攰到死啦，一搭上床即刻瞓着啦，点会又话唞下凉啊，系咪啊？我明白啦，因为冇啲得饮红酒嘛，系啦，镜头影住唔方便饮，咁啊系，咁啊好惨嘅吓，我知道你啦吓，好啦好啦，揸车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 可以睇到大班汇报， 周一我咧就好人一个啊！本来咧 可以睇到开心大汇人精华片段， 仲有 D 一百有声台各大王牌节目精彩宣传片， 哇！好多嘢睇，点样睇？ 登入 youtube.com/D100HK 再睇到 D 一百嘅 YouTube channel 啦！ 记得揿埋 D 一百一呼百应，还声于民旁边嘅 subscribe 免费订阅制，咁以后有啲咩新片即刻通知你睇。 D 一百有声台自己嘅电视台 ，D 一百 YouTube channel。还声于民，有得听，仲可以好好睇。 整个过程里面没有任何香港官员跟我接触的，到了这一刻我是 未知道香港那方面是收不到消息，还是、真的 不打算在，即港人在内地发生问题的时候不打算 去帮手。 刚才我经过海防岛看到都是鸳鸯格仔式的地砖，为什么他不告埋香港政府呢？所以其实我觉得 LV 这样的做法呢就是欺压小市民啦。 咁用咩方法我唔紧要，但后果一定要等香港市民睇到咧，系一个咁多市民支持嘅人，系真系可以参选，咁至得噶。你用咩方法挤佢出去，你都系打麻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 九点零六分。 这个市民是不是应该有平等的备选权呢？全国政协常委陈永琪就死撑，说有预选的特首选举仍然是真的普选，强调香港不是独立国家，选出来的特首除了要香港人负责之外，亦都要向中央负责，这个不用问了，这个基本法都有讲得明的。如果选出的特首不为中央接受或者产生宪制危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又怎么说呢？香港政府，即特区政府还未有任何普选方案，呼吁社会呢不宜对坊间流传的所谓方案有过度敏感的反应。这个谭志源就真的不知所谓。其实知不知死的呢？他老世啊。中央领导人已经讲了。一定要有筛选啊。 是。 他够胆走出来坊间流传所谓的方案。喂，他一系呢你就好尊重他。他当你老世死的。一系呢你就话他在那乱噏。就即系喺度呃紧我。 可能佢信阿梁爱诗讲啊，梁爱诗都未开始啊，使唔使咁紧张啊？到时再倾啦，慢慢倾啦。 唔系梁爱诗话一定有筛选。 系啊，佢都话有。 咁系咁，如果信梁爱诗，咪即系话有筛选咯，又系啦，你又错啊。 唔系， 佢唔系。 但系梁爱诗嘅讲法就话咧，大家唔使咁恐惧。 唔使恐惧，如果你接受有筛选，咪唔使恐惧咯。阿林英话我系咪都唔请你食饭噶啦？咁你如果接受，你冇问题噶。系咪即系咁讲啊？ 我自己照顾自己，我食咗食咗两餐都冇问题啊嘛。 咁即系咁讲呢个问题就话呢个谭志扬废话连篇嘅，你而家喺度呃边个？有边个信你一个殖一个咩？唔系殖民地嘅，差啲讲殖民地。喂，一个呢咁嘅特区嘅官员，负责宪制嘅，负责呢政制改革嘅，根本冇嘢做嘅，佢根本个份工冇嘢做噶。 系。 咁咪到佢做嘅，所有啲方案系由中央定咗，咁啊攞嚟香港，你最多咪走去 执到啲好丑啦，好似林公公咁系嘛？ 咁你咪最多走去立法会啊、区议会啊，周围解下话系咁多啦， 做下推销咁啦， 做唔到噶。喂， 你就告訴我們叫我們不要過敏反應為時尚早現在還沒有方案特區政府還沒有方案但中央已經有了方案中央有了方案就定了案了到你這個芝麻綠豆難聽說九品官員在特區說不用理 不是第一次撞板的了你這個特區政府做了那幾個月已經天怒人怨這個不要說了搞到中央政府頭暈無端端放個保釣號出去搞到牽連大波這個外交第二你的奶粉事件現在內地民眾也好政府也好 非常不滿非常不滿你現在你彭志源還敢走出來真是膽山毛未有方案那些坊間傳言余正昇是坊間傳言張德江是坊間傳言梁愛詩這個坊間傳言到時有一句說話很容易就隔好可以打完場那些是報紙是斷章取義而已 斷章取義,我希望林德華,我希望是,如果香港有一人一票選特首,最好啦,入場又沒有篩選的,或者門檻很低的,好像何俊仁,以前李永達,梁家傑都入組閘的,我希望是這樣,我希望我們錯,我經常都希望錯的。 我希望我們錯的那裡沙士你就很擔心了你現在想想醫院是不夠人不夠人的原因就是因為這些西醫他們保障自己的利益他們保障自己的利益就抗拒外地畢業的外地執業的醫生來香港執業而且最混帳的那些都是我們香港的子弟不是有幾種的現在最容易一件事解決就是等於現在這個建制派已經走出來說輸入外勞為什麼要說輸入建造業外勞呢就是因為現在請不到人建屋好了這些建不建屋就由他了不是慢些建但是在醫院在這個醫管局公立醫院醫生是救命的人命關天的你現在不夠醫生你不夠醫生那怎麼辦呢最容易做的辦法就是輸入外勞就是在外國輸入一些醫生來新加坡在做的你這麼喜歡跟新加坡比政治跟新加坡比住屋你又不跟新加坡比 新加坡可以輸入外勞醫生他有個名單在哪些大學畢業去認可的就可以去新加坡執業這些好的人不學壞的人學到十足很簡單你輸入外國醫生當然第一你很擔心降低了香港的醫療水平但是如果這些醫生是名校畢業的 這些醫生曾經教過我們的醫生最離譜就是如果我們有些醫生去外國深造做專科有些醫生在英國在美國好在澳洲加拿大好教過他們這個教授來香港都不可以執業的對不起那些專業團體是要押住了我們香港有些子弟去了外國讀醫 那為什麼你又不給他回來執業呢英國總加油新西蘭澳洲加拿大新加坡馬來西亞當年緬甸也有醫生來斯里蘭卡那你現在得到香港的自己的醫委員會就要保障自己會員的權益現在的問題就是你這班醫生就儲人命你一方面你這班人就去找真銀你呢 公立醫院就沒有醫生,現在窮人可憐,你現在去急症,起碼要6小時 現在最新告訴你威爾斯醫院拯救11個小時，那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就是因為你醫生為了維護自己利益，當你要維護自己利益的時候，你就拒絕醫管局，已經是有限度的醫務委員會。 如果外國醫生來香港執業，本來就有幾個而已，現在就在卡住了，那現在就卡住了，那現在要去醫管局執業，有什麼壞？我又不是跟你搶生意，你醫管局那份工你不敲，有人想做的，大哥，你給人做，要救命的嘛，聽眾可以打電話來1831138，看你幫不幫我們醫生了，唉。 另外一件事東方和太陽昨天有個獨家報導，就說九巴和龍運巴士為了什麼呢？省油，他買電油已經比其他人便宜了，他沒有稅，他免稅的，買油渣，為了省油減低成本，靜雞雞停了車廂裡面抽鮮風的功能，令到巴士車廂的空氣不流通和污濁。 這樣容易做到成什麼呢？就是傳播病菌，還有這個司機要瞌著睡。環境保護署就說會跟進事件，並且敦促九巴遵守管理空調公共運輸設施內空氣質素專業守則。就住巴士的規定，巴士公司需要 在車廂設有適當的通風設備引進先鋒入車廂的這條指引，守則寫得很清楚。另外九巴昨晚發表聲明，九巴不啟動巴士抽風系統的決定與減低耗燃油量完全無關，即是很過癮，即是承認了。不過不是為了省油，否認另一件事，不過就是停用抽風系統早在2002年實行。 當時的決定是基建於建基於空氣質素和乘客舒適而作出的，即是告訴你第一認了，第二你後知後覺，做了十年了，前後可能是這樣引出來的，你不讓那個病人在巴士引出來的，那個人坐巴士去那間酒店的。 經過酒店，九巴昨晚發表聲明，就說會依據環保署相關專業守則，每年抽驗一批巴士，進行一整日行車時車廂空氣質素的監測和鑑定。換一句話來說，九巴是死不悔改的，現在被人踢爆了就說，第一我不是省油，但事實真的省油，你不用這個通風系統是會省油的，但是我不是省油。 不過我已經由2002年偷雞偷雞到現在，你現在才捉到我是你蠢的，還有告訴你我會繼續。那環保署做什麼呢？運輸署做什麼呢？現在官商勾結，你想問運輸署做什麼？我都想問運輸署做什麼，林毓華。為什麼讓巴士隨街泊？為什麼你的車泊在街被人抄牌？我們現在有堆填區，沒有車的，環保大道。 喂，車擺在路邊，鄭壓來抄牌的，為什麼巴士擺在路邊又不用抄牌呢？不用通風系統的原因是為什麼呢？如果你扣了先鋒進來，你要將車廂冷凍，降低溫度，不是，你是會要用多些冷氣，冷氣要開行一點，因為你將外面的暖空氣走進來。 譬如你自動調溫，你將巴士如果聽政府說肯定它沒有，就是25.5度，現在坐巴士很凍，坐巴士應該是21度左右，對不對？如果你就只是開冷氣的話，你只是用智能調溫系統，調溫了21度的時候，你沒有外邊的先鋒走進來，你很快脆就將巴士裡面的恆溫在21度。 但是扣了先鋒進來之後，冷氣就會走久一點，要不停降溫，這個就是自然，開冷氣大家都知道，就要用電的，車就要用摩打的，就要用電油的，拖慢車的轉數，肯定是。所以九巴就不認，他不認為省油，他認是，我省了先鋒，我省了十幾年。 又是一個法官來 罪名成立,不要搞什麼鬼辯,搞辯鬼辯 我們電話是1831138 今天很多話題大家都可以打來參加討論 不過有一件事我要講講的,那個Sherry中,那位聽眾,他是將他的資料放進 Facebook那裡 但我們就開不到那個file 但幸好他給了他戶口號碼我們現在我們就要檢查如果檢查到他真的有捐過錢的我們一定會回錢因為急用就盡快即刻至於其他聽眾要回錢的話不用擔心我們會有專人服侍等那個方案一拿出來之後就專人服侍不需要你擺一些 那些存款單據那些東西放上Facebook,絕對不需要 我們絕對有資料,你只要告訴我們,你寄個deposit slip給我們 或者你的banking statement 你那個銀行那個statement,你入過,我們只有兩個戶口,一個在恒生,一個在匯豐 你入過這兩個戶口,有號碼一對 一對就對到了 你入過多少錢,我們就入到那個戶口 最好是不能走的,所以不用擔心 但問題是現在還未搞定,很快搞定 希望下個星期內搞定,一天都乾了 解決了這些問題,以後不要讓這些人前身 現在人看到舊錢,就過心紅 以為很大舊錢,去納 我們只是D100 還聲於民,你這個什麼二波雲,天狗十日,去到五月,搬去數碼港之前,差不多用了1000萬,少數霸出計。沒法啦,我們又不是一個單單是一個網台,所以我們又,還有一個問題,你有出沒入,不就想到你,我們現在都不播那些D100,你都不費事叫人登D100,如果大家喜歡支持就支持,但我們都覺得聽眾可能挺我們入會,留一些錢我們入會,這個也是好事來的,我們遲些也都會盡快公佈。將那個方案快點完整它。放上網那裡,我們現在搞的網頁,我們網頁會很快開的。 電話就1831138,在9點半之後呢,我們就有個預先安排的電話,就是星期六那天,在美國打來的一位聽眾,跟陶君衡,片過是吧?不難聽啦,跟陶君衡有個熱烈的討論,最終呢,就是不和氣收場。我們是D100,聲於民,對 任何意見我們都接受,我們在9點半之後,我慢慢給他講,希望能不能說你不要扯火,你又不要學陶君衡,又不要學鄭家富,你不要這樣電話,OK,你記住我最怕你,你惡起上來,很大不知,林毓華扯火上來,不是人那麼笨的。那你扯火有道理。現在大上委選舉了,大選舉了,如正聲就不用說了,高票當選,人大委員長,這個就是主席啦,副主席就董建華,大家最關心的董建華連任,常委大家都看了,就是唐英年,大家打算做一天最好笑,現在報紙那些意見領袖,評論員全部跌了眼鏡,說唐英年會高票當選,對不起,唐英年就是唐英年,現在是梁振英執政,梁振英就找了邵善波,現在蘋果就說,出來搞一班政協,就唐英年就低票當選,還有所有支持唐英年的人都是低票當選,支持梁振英的人就高票當選,就這麼簡單。那麼厲害這個選科? 沒有打幾個電話而已,我老闆是梁振英 政府呢,這個張炳良呢,就走出來說他加得少,就比他加4.5,中間落馬,還要說應份的加得少,還要我們拍照多謝他,接著現在好笑,你看到九巴那些作風,擺了巴士在街,那些地去哪裡呢?拿些地出來蓋房子 賺了錢不見你放在九巴那裡那裡就跟我爭論整天糾纏不清要跟我爭論說那些地我是拍賣回來的如果你不是做巴士公司第一個福地會不會是要公開投的就不會給你拿到第二件事你當年是靠巴士養著福地的如果不是我們做巴士廠規定你政府當年規定你有巴士廠的不讓你隨街擺巴士的嘛 如果你不是因為經營巴士你的福地就不會養到今天這麼值錢這些數字是不計的死人都不認在語言藝術我不跟你爭論了現在又被人踢爆了你為了省油你省油現在我們的小巴都是集體運輸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的士啊的士是貨櫃車 都是其中一個集體運輸工具都是公共運輸工具全部屬於物流的貨車、貨櫃車全部加油都要避稅為什麼你九巴作為一個專營巴士不用避稅呢我們的公路就是靠這些稅收電油的稅收和汽車的第一次登記稅去養著公路的 但是你九巴、巴士就完全不需要負責的 第一,即是你買油就便宜一半 又不用你保養公路接著你就拿地賣了起豪宅接著你拿巴士車身去賣廣告接著還有現在又加價現在還加完價之後還要減路線我一直支持重整路線但不是在這個價錢重整路線是要減價的 現在張炳良走出來幫他做事 走了18個區議會幫他推銷剪巴士路線 在區議會不容易通過的不是但你看到這個政府所以為什麼我說張炳良是九官是九巴的官員他完全幫九巴做公關的幫九巴做遊說的有沒有可能啊巴士公司年年賺大錢年年加價好了現在通貨膨脹 現在賺1萬元 最慘的是我們很多勞苦大眾我初初回來香港二十多年前林彪說回來三十年了原來三十年了已經林彪說認識了三十年了真可憐我回香港第一個認識的朱平九友就是林彪華三十年二十多年前賺1萬元的人現在又是賺1萬元但二十多年前賺1萬元可以買樓現在賺1萬元住劏房都沒有錢住 現在坐巴士又比人貴食個菠蘿包又比人貴那奶茶那時候奶茶兩元又走現在一杯奶茶多少現在就算你吃個餐加上去都五元的這個樓上買一杯奶茶都七八元都要大哥是不是七八元啊肥仔是啊七八元你現在還加巴士加價這樣加價那樣加價現在沒有肉食了現在還有地鐵賺這麼多錢 現在說地產賺少了要加價什麼都加市民的錢怎麼用怎麼撕呢你二十年二十多年前賺1萬元真的可以買樓不是開玩笑你可以買第一城的你可以買一些小單位可以買居屋被你說中我第一個樓真的不是第一城但現在賺1萬元租劏房都租不到大哥就來六千元豪華劏房 一般劏房都三四千元才有交易那你還要這樣加價那樣加價你還要政府去幫這個九巴就是游說區議會減路線加完價之後這是什麼天理來的這是什麼天理民主又沒有了言論自由又被剝削了屋又沒得住了肉又沒得吃了還要連衣食住行連我搭車你都要加起來 那些市民怎麼辦呢還有這個香港政府最離譜請外援行不行呢解不解決到呢這個特區政府最離譜現在我們香港要解決的是住屋問題不是買樓問題你不停把地出來周圍去搶地你連浸會的中醫院福地都搶過來建豪宅現在我們香港市民就不理會你香港的健康其實不是他根本就不理會這件事 這個梁振英是為地產商服務不停地給地產商拿到水現在誰告訴你我們香港人沒有樓買 現在是沒有錢買樓，現在7000多個單位出來，不是，現在沒有錢買樓，梁振英是不明白的，現在香港人需要住屋，你這麼喜歡新加坡，學新加坡，所有人都有祖屋住，人人有份命不落空，如果一家有四口六口住2000呎複式，有些叫中產居屋祖屋，2000呎複式我去過，1000都不失禮。 一般人住出起碼800至1000呎，實用面積，還有新加坡公積金也挺好，你學新加坡政府做莊，麻煩你，這些不是好東西，新加坡其實不是好東西，是住屋那裡好，你如果要學新加坡，你一學足，你就不要只學李光耀，獨裁統治，不容許民主的選舉，他要有限度給人去選。 選了反對黨出來之後垃圾都不幫你倒，好學不學這些東西，現在是的，現在我告訴你，如果你那個選區，如果你選個區議員出來，你不是民建聯那些區議員，你根本就不可以為你那條村，或者你那代表那些選民爭取到什麼利益，其實已經在做的了，這些東西就學足新加坡了。阿哥，報交通。是啊，早晨。 D100有声台，还声于民。D100有声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上班時間早上9點30分，這分鐘繼續有話通亞同大家聽外面最新交通情況。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噶，差唔多北向翻觀塘方向近呢個歐化對開，中線有宗交通意外噶，龍尾都幾遠噶，排翻喺後邊嘅渡船街天橋噶，果欄嗰邊啊，塞緊車，各位麻煩盡量忍讓多一陣啊，唔該嚇。睇翻港島區嘅翻工車龍先，港島告示打到改咧，現時龍尾華潤大廈，另外東區走廊落洪水街埋落中環咧，排翻喺海景大廈嗰邊。香港仔隧道 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咁啊，仍然要间封噶吓。咁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车龙啊短翻好多噶啦，不过都排翻去呢个海港政府大楼嗰边。咁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差唔到桥面。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去到女童军总会噶。咁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咁新界区嘅思瑞出九龙，加埋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咪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啦。 唔怪得知而家搭巴士啦，又焗有一阵噏味啦，系嘛？原来闩咗个通风系统悭油啊，系嘛？佢话唔系就佢讲啦，系嘛？点都好啦，大佬啊，你喺屋企开冷气啊，你都要开开个抽气扇，尽量系嘛？冇抽气扇咩？你都要打开个风扇仔啊，或者开一条罅位俾啲新鲜空气入嚟至得噶嘛？如果唔系，真系好易变烧炭噶，唔系讲笑噶，真系好危险噶，系嘛？仲有啊，我明白啦，嗰啲咩可加可减机制，冇错，系可以加噶。 可以减班次，同埋减新鲜空气，就等于云形嘅巴士公司啦吓。好啦，天气报告系点咧吓？咁啊，现时温度19度，相对湿度咧82%，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啊30至60度，咁啊属于个中等至到偏高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咧有阳光啊，最高气温大约24度，咁啊今晚有薄雾嘅，吹和缓东风，咁啊初时咧风势清劲啊吓。展望明日天气温 暖，星期四多云同埋有几阵雨噶。好，揸紧车，各位请跟机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 100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D 100有声台，还声于民。 你今日 app 咗未啊？阿聪啊，你今日帮人 app 咗未啊？帮 B B 仔 app 纸尿片 ，my favorite。No。帮人买鸭舌，my job。Oh no。哦，莎姐又到我。阿聪做人要有头有面，日行一善，梗系要介绍人 download D100有声台嘅 app 啦。睇下老友女友系用 Android 定 iPhone 智能手机。 Android 咧就喺 Play Store，iPhone 咧就喺 App Store 免费下载 D 100有声台 App。系啊，等多啲人可以听到、享受到 D 100有声台嘅靓声王牌节目啊嘛。That's great。想听 D 100有声台，我帮你 APP App。 整個過程裏面沒有任何香港官員跟我接觸，到現在我還未知道香港那方面是收不到消息，還是真的不打算在港人在內地發生問題的時候不打算去幫手。 剛才我經過海防道看到都是鴛鴦格仔式的地磚，為何他不告密香港政府呢？ 所以其實我覺得LV這樣的做法就是欺壓小市民。用什麼方法我不要緊，但後果一定要等香港市民看到，是一個這麼多市民支持的人，是真的可以參選，這樣才行。你用什麼方法擠他出去，你都是打麻波。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 主持鄭兼涵、林毓華。 9:34，早晨，早晨，我們電話旁邊有老友記，吳明林，早晨，早晨，明林，喂，早晨，大班，你作為頭條新聞的創辦人，你見到今天搞到這樣的田地，有什麼感想呢？ 唉，咁啊，梗係不勝唏噓啊！不過我諗成件事最荒謬嘅地方喺邊度呢？ 就係你鄧隱江係AO 嚟㗎嘛，咁但係佢又係港台嘅總編輯喎。但係佢在此之前呢，老實講，佢即係未做過一日編輯㗎喎，乜嘢新聞編輯都未做過㗎喎，而家就做呢個總編輯。咁呢個即係喺一個即係你擺明就即係擺個AO 嚟去做港台嗰個廣播署長，其實就係將港台過去20年來辛苦經營嗰個。 朝住公營電台方向進發嗰個努力咧，係將佢全部廢曬武功咁解嘅啫。但係好奇怪喎，佢就話咧，當阿施永遠如果覺得係受到呢個壓力嘅時候咧，佢話佢應該用上司反應喎，真係啊。 佢上司咪佢咯。 係 咯， 咁啊點反應啊？我點反應？同個上司反應你？唔係最荒謬就係嗰個城市同埋空凳事件啊，即係嗰個城市同埋空凳事件。喂，老老實實啦，呢啲咁嘅嘢，應該係 support 我覺得呢個題目講完你喎，你明白嗎？咁朝早呢，我有個提議，不如佢哋搞過呢個喺維園搞個城市論壇呢，將啲苦主擺晒上去，包括請埋你去啦，講下當年嘅創辦嘅原意呢個節目啊。 如果佢哋唔搞呢，吳明林啊，不如咁啦，我哋俾啲時間你搞啦，你請晒你都飲兩粒啦。係啊， 搞個論壇。其實大埔原嚟喎。 唔係，講台㗎，仲有一樣嘢，佢嘅頭條新聞遲下呢，就搬去呢個亞視播喎。 必然啦，必然啦。 其實我哋唔使擔心㗎，吳明林啊，因為點解？如果真係調去亞視播呢，我哋一齊同佢宣傳。嗱，我起碼D100呢，我每個鐘頭呢，攞同佢做廣告。係 啊。 他是戴森他是似台灣當時蔣介石時期你知道威權政府很多貪污什麼都有這個賣面的兩公婆賣面為什麼警察等了十元其實警察那碗面是五元今次他就不給錢了他就給十元那女人就追出去老公叫他追出去跟警官說你找少了五元給你追到他在街道的暗角很明白賣面攤的士頭婆很明白就被警官肆意非禮作者就沒有說 我們就只能夠想像暗喻想像不可能去到都被他屈了五十元他就真的不行不行五十元玩了走總之在威權之下貪污盛行我明白多謝了聽眾很多人問為什麼很多人都抬頭很多人問為什麼多了引悔一點多了想像力剛才明林你說過二十年來鋪排香港電台能夠進入成一個公共廣播的階段現在是否前途暗淡呢當然暗淡了現在他的節目有沒有人聽有沒有人看的我究竟有些千年年代還有沒有人提他的呢下方自說自話 主持人好像交通差這是不是節目來的沒有了他們沒有那些節目但是為什麼公會仍然繼續他們正在公共廣播呢<笑> 是的只是自說而已對著夢想說話而已不是公共廣播這些浪費了納稅人的錢我想你們港台的同事自己都要檢討一下都要出來直斥其非不只是施永遠的問題也不只是頭條新聞的問題也涉及到自由風和千禧年代的問題 是啊是啊我就是啊就是他們要站出來的多謝你啊明林多謝明林不謝謝你們啊多謝好吳明林就是這個頭條新聞的第一代主席也是創辦這個節目的你想說你也是我不是跟他一起的嗎不是第一年是黃志強跟他一起做的做了13個星期 然後後來黃志強就做幕後不知為何錯愛請了我去跟阿明林拍檔做頭條新聞的主持顏先生說在美國打來了打了來沒有呢我們先去一個休息因為我的同事呢 想交代一下Sherry Jung那件事 現在我們有新的進展 D100有聲台 還聲於文你今天APP了沒有阿聰你今天幫人APP了沒有 幫BB仔APP紙尿片 My favorite No 幫人買鴨屎 My job Oh no Oh 傻姐又到我 阿聰做人要有頭有面 日行一善 當然要介紹人Download D100有聲台的APP 看看老友 女友是用Android還是iPhone智能手機 Android就在Play Store iPhone就在App Store 免費下載 D100有聲台APP 是啊讓多些人可以聽到 享受到D100有聲台的靚聲王牌節目 That's great 想聽D100有聲台 我幫你APP APP 你有你講我們一定聽一定給你講阿森哥我想就借依靠大氣電台就要多謝鄭議員鄭主持為什麼呢我們去年其實都是有一個新的條例就在立法會公布你不要打算讚了我我就是我們會在各個方面都會加強的巡查又有問題甚至這樣一開始的時候就是 買一些貨回來都有問題一條龍都有問題同同意處長你認為十級自由風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點到八點鄭家富吳志森邝詠孫譚雁彤 D100有聲台 十級自由風言論自由還聲於民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 主持鄭兼涵林毓華 9點43分 現在要交代一下各位Sherry各位聽眾鍾小姐的確是捐了2000元給訴訟基金我們已經收到那張單我們可以安排退款立即處理不過黑客事件仍然調查中 的而且確我們是沒有回覆過去的有人就用了 聲稱是收到的，直接是用了我們官方渠道去回應他，說收到了，這件事令我們擔心，因為變了很多時候會有人假冒我們所謂官方，我不喜歡官字，所謂我們正式的回應，台方的回應，這個我們是要技術人員去處理的。 這個關於中小姐那件事,就說清白給中小姐,大家都網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困難,也都有他的決定,去拿回錢,是絕對無可厚非,而且我們是絕對支持的,留在爭取時間,我們明天,顏先生就星期六那天,打電話來風波茶杯,因為當日我和林毓華放假,當日的值班主持就是小班,謝家富和嘉賓主持,客座主持就是陶君衡,當日顏先生打電話來,和陶君衡, 紐約,紐約,現在晚上不好意思,首先你說,我想說清楚,不是收線收場的,是我被人cut線的,你想我說坦白一點,最終就是被人cut電話,不好意思,我想說清楚一件事,所以我就想說,鄭家富,我不想用無子這件事來形容他,但他說我說bye,這個真的是完全是作出來的,你說什麼? 鄭家富說我說,鄭家富在他,我說,鄭家富在他,即是在我,即是他cut了線之後,就說,哦,顏先生你說bye,那bye了,這樣。哦,沒說過bye的。不好意思啦,總之你是被人cut了線啦,我說,是被收線的。是被收線的,不好意思啦。cut了線,OK。我們代,即是我作為台長,我就說,其實盡量我們應該給時間你暢所欲言的,OK。 好,謝哥,我不可以屈我,我說拜,我沒說過拜,不要緊,現在清楚了,時期是非其非,我聽回archive,很明顯我的聲音,由我初頭問曹君衡的問題之後,當他是這樣,我聽回archive,我完全聽到我的聲音,我想說一件事,其實就很簡單,那時候,五區公投之後,陶君衡就帶著桂思傑和吳文遠, 就來了紐約,我們有機會在紐約,當時在座的時候,吳文遠他們有籌錢,拿著籌款箱,吳文遠就一直說,我們當然是表面上追擊建制派,實際上是追擊民主黨,當時陶君衡坐在他旁邊,他就說得很大聲,陶君衡完全沒有反應。 如果你是這麼不喜歡追擊民主黨,你那時候應該clear影響我們說,因為那時候吳文遠是他們的副主席,已經是,一個副主席,我不知道你可以說吳文遠不代表民主黨,但我就覺得奇怪了,如果你副主席放著一個主席旁邊,在那裡說不代表民主黨,我真是怪上怪怪,我就不知道為什麼解釋,所以我很簡單,你陶君衡夠膽,你就出來,你出來說一聲說,沒有,吳文遠,或者他們兩個,他們兩個,桂思傑和他, 在紐約的時候是沒有說過會追擊民主黨的,你夠膽出來說,我大把人證,這是第一件事,你夠膽出來說就行了。顏先生,我主持公道,因為當時我不在紐約,我不可以證明這件事,你有這個說法,陶君衡就說,他的意思是什麼?陶君衡說沒有? 不,他不敢表面答我,他不敢正面答我,一直是這樣繞的,就是說,這就是他的絕招,因為說到話,在這段對白上,我也有聽到,因為那時候我是坐內地的地鐵,有聽到,但是當時他是沒有答嘴的,他沒有否認的,他不敢答,他沒有否認的,他就說,人民力量有追擊什麼,就經常說一句,奇怪, 人民力量追不追擊,關你陶君衡、吳文遠和桂思傑來紐約答應我們說的事,有什麼關係?你們代表社民連,你代表社民連說會追擊,最後end up你們沒有追擊,你們就要交代,不要混淆自定,不關人民力量追不追擊事。 這些很低級的邏輯思考問題，即是你的意思是打電話來本來跟他算帳，就是說為什麼社民連沒有追擊民主黨，是不是這個意思？是啊，本來原意你打來的時候，不行了，如果有機會我們見到一定見到的，我亦都問他有沒有在紐約說過那些話，好嗎？ 他們那幾個人經常都是這樣，成日都是這樣，成日都是，那就問你問問題，其實不關事的，人民力量追不追擊真的不關你們事，你社民連那時候答應停了追擊的，你就要追擊，你不追擊都行，顏先生已經表達了，顏先生已經表達了，OK，這個第一個問題，還有什麼問題呢？接著還有，希望大班你們不要教小那些來電的東西，我有解給你聽，當答聲的時候， 或者將兩個人吵架的時候，我們一定要將其中一個聲音降低，否則兩個都聽不到。當時我們的監製的決定可能就是傾向，前面我們的今天當值的operator就坐在那裡，他已經打了手勢說當日是他沒有做那件事的。不是，我先講一下觀做法，如果有兩個人吵架的時候，通常一般來說，我們的監製就決定 希望將哪一個人的訊息在這個時候帶出來，但當日顏先生，因為當日當值的控制員現在也是我們今日的控制員，他說他當日沒有這樣做過，他們距離幾尺而已，他說他當日沒有這樣做過，我們控制員就是技術人員，他就不會，他沒有政黨的，肥仔 肥仔什麼都不理的，總之他就是控制的，他說沒有，我們相信他，好嗎？ 我不是，我跟你說有件事，他沒有教制你的聲音，但有時是會的，我同意有時是會的。我明白，這個不是一個很大問題，我跟你說，你現在講到政黨，我跟你說，其實你們要明白有一件事，就是不是，其實所謂支持人民力量的人，好像我這樣，其實有些什麼支持不支持？最重要的一件事，其實我們是不喜歡民主黨，是覺得要給民主黨一個懲罰， 而香港的所有政黨是沒有一個政黨會做這樣的事，我們不是代表我們支持人民，我們支持人民去追擊民主黨。如果你社民連是站出來跟我說你是會追擊民主黨的話，大部分人支持你，麻煩你投票。我同意你的說法，從政者無論他的取態如何，他一定要真的說得到做得到，不要只是說而不做。你不可以，你不要，跟著還有一件事就是 何俊仁呢？點解咁黑人憎咧？我話俾你知，嗰陣時候咧，我有同時同阿同志人傾過下，我問我同佢講話，你攞到嗰個所謂嘅中能組嗰個最咩超級區議會，有一樣絕招嘅，有個絕招係可以令到民主黨唔需要咁多人鬧佢嘅，就係你唔好參加，你攞到你淨提名其他民主黨派嘅人去參加。 你只是說我不參加，我們不會提名，即是不參選你，沒有人會罵你的，你不參選。不過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沒有留意到何俊仁說他願意在佔領中環的時候，他是辭職的，辭職的意思就令到有一個補選，這個補選正正是全港政投票，很多人呢， 即是他最近有這樣的態度，我是說那時候我跟他說，你過了也沒辦法，過了就讓他們過了，但是你要考慮一下，其實你是會贏得眾多，就是你可能普通地區直選你會贏得眾多，但是你那個超級區議會你不要參加，你們民主黨不派任何人參加， 那你就會贏得最多的，對他們來說反而是。不過你看，每一個政黨他都有他自己的選舉工程或者他自己的策略的。我明白，但他沒有這個智慧，我就告訴你。不要緊，沒有智慧就並不代表，沒有智慧就或者大家不同意他的策略，就並不代表他不對的，這個也公道說話。 不是，你超級區議會就已經不對了，我告訴你。因為現在 現在客觀上的條件就是你現在創造了那幾個位出來，如果他真的辭職的話又製造了一個意外效果，我不是說他有心的，如果他真的肯辭職的話，在這次政制改革他肯辭職而製造了一個變相公投的話，我們又要多謝他無心插柳柳成陰。 你不要這樣說，如果真的肯辭職的話，我對他辭職我都有懷疑。第一，如果真的再製造了這個效果出來，大班你要想一下，如果不是當初他們這樣搞的，其實根本就不需要現在這麼嚴重，其實現在很嚴重，我告訴你，那個特首提名委員的特首提名那裡，我告訴你，門檻而已。其實通不通過上次的政制改革呢？ 跟2017年有關係，所以在2017年如果不通過政制改跟2017年又沒有關係，沒有直接關係，即是梁振英又是做特首，是不是都沒有的了，即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嗎？不是的，即是沒有一個直接關係，如果曾蔭權那時候可以咬得緊一點，你是可以逼到他做一些實質性的讓步的話，如果有參加滿區公投的話， 是不是要倒到現在，我告訴你，是不是要說回2005年，當年如果大家有智慧通過了政改方案，今天可能好很多，當年有捉鬼又有捉六君子又要剩，那些沒得說的了，你都知道當年我是當年沒有勇氣支持曾蔭權的政改方案，就是說我做猶大，你說回2005年，其實我是傾向支持的，因為你想想當年的支持了的，今天那個 那個民主的步伐已經走快了，現在當年看回頭，但我也要說我就是因為這樣不做立法會員，因為我知道我沒有這樣的勇氣，即是做一些不怕人罵的事，現在看回頭很難說的，我們希望何俊仁真的有誠意，那天在我們的節目那裡說他會辭職。 我跟你說，有兩個方法去做的，一件事就是這樣說，是這樣說，逼到他去做。 你明白嗎？就好像我這些人，我就不理了。你知道何俊仁都被我逼到去那次搞這個，你記得我在DBC那時候是我逼何俊仁出來搞那個選舉情景的啦。我會逼到他的，好不好？總之一件事你記住，我們D100就是一個 講真話的電台，我們每一個聽眾都享受同樣的時間，但有一件事你記住，其實很多聽眾我們是沒有興趣討論關於黨和黨之間的爭拗的，我們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們是爭取民主的，即是我們跟至於黨和黨之間的恩恩怨怨，尤其是現在我們的政黨包括我們電台都是，很多私人恩怨就放進去，聽眾其實沒有興趣聽的。 我們都沒有足夠的機會，我今天都不緊要啦，我今天都給足時間你講啦，多謝你，我們還有其他聽眾啦，多謝顏先生，現在電話旁邊有陳先生，陳先生早晨，你好啊，大班啊，早晨啊，林毓華早晨，你好，關於黃毓民那邊，我這樣看的，在爭取民主，爭取什麼都是的，有些人比較冷靜，有些人比較沒那麼冷靜。 剛才聽黃毓民的情況顯出大班已經比較冷靜一些，以及處理得大家起碼可以說做過兄弟，但另外一方面這樣看黃毓民那邊可能不要說黃毓民，有些人沒那麼冷靜，有些人冷靜不要緊， 越吹的激進有很多時候可能是有少少點樣，有少問題出了的，個人本身呢，不要緊，我都講過了，我不想再討論這件事，因為我們不要佔用這些所謂大氣電波，其實我們不是大氣的，佔用大氣電波講一些，其實這些真是私人恩怨來的，我就不想再講了，其他也可能是別有用心，因為我們是起碼是一個競爭對手，我想我們不要講了，因為如果再講下去，第一就沒有風度和小家， 我不是那種人來的。好，第二點盡快。第二點，關於篩選，我們現在慢慢其實跟哪邊都好，總之大家的調心，現在加上很多人，其實你帶出一件事最重要，我們不需要你的政黨的。 我們只要市民齊心我們不需要政黨帶領現在是甚麼時代而這些政黨也都不會我們亦都對這些政黨是失望的我們現在是自發的你想想今次現在的情況是這樣的這一百這裡我想起一個比較主導式的角色 你那裡不是有收600元的會員那裡快點啦快啦很快我提供資料給全部D100的聽眾 我那天去商台那邊聽 想聽一圈圈訪問Peter 即是陳振聰竟然商台都有這麼多收入都還要一年收 360元D100要堅持整個負擔起整個營運開支 其實應該收1000元我都想我們會考慮的多謝你但我們需要聽眾的支持多謝你如果我給了我給1000元多謝你大班要追蹤黑客那裡有些答案我真的早知道好像說不要說現在好像說得了 所以大家小心,如果在我們Facebook那裡看到一些所謂官方回應的,當然我們同事包括我在內都會看甲到實的,我們就會立即澄清的。多謝各位了,明天同樣時間再見,拜拜。